刘勇说，国家公堂不是我吃酒的地方。钱可说，老弟，一来你是我同堂故友，二来你是一代文章啊，有何不可。二人畅饮了几杯，刘勇告辞，兴致盎然出了衙门口，才想起没有把谢天香拜托给钱大人照应，向天香说，你看我竟把你的事忘了，我再进去。天香说，不要去了，这大人不比别人。刘勇说，不妨事，哥哥对我好的。随请张谦再报一声。张谦问，你怎么又来了？刘勇说，你报刘勇求见，有话要说。钱大人一听刘勇有话要说，认为刘勇要出谋划策，对他治理开封府提出建议，说，好好好，请柳学士进衙。刘勇二次进衙，钱大人说，开封重地，智者千虑，难免有误，老弟必定是有好主意好办法帮我一把。不料刘勇却说，我别无他事，只是把谢天香托您照应。钱大隐当即许诺，说，我一定敬重看待。刘勇道谢，出了衙口，告诉天香说，谢大隐会敬重看待你的。天香说，你知道钱大隐的意思吗？初次见你有说有笑，称你是一代文章，这次进去也欣然相迎，但一说到我，他脸上就挂霜了。刘勇说，你不放心，我再进去说。天香劝阻，刘勇还是老话一句，不妨事，哥哥待我好呢。这时钱可钱大隐坐在堂上，心里纳闷，问张谦道，刘勇好友谢天香是什么人，他如此看重，莫非是汴梁的德高望重的大夫，或是才是过人的名士？张谦回话道，既不是大夫，也不是名士，而是开封的第一歌喉，绝代武技。钱大隐惊讶地脱口而出，早上拜见我的那位歌舞行当的行首班头。张谦点头说，正是小人治下的乐户散人。钱大隐愧然而叹，刘勇贤弟啊，你的心思用的不是个地方啊。钱大隐正陷入了沉思，不料张谦又报说，刘勇求见，有话还要说说。钱大隐说，叫他进来。一碰面，钱大隐就问，你又要说什么？刘勇说，哥哥，你要关心照顾谢天香。钱大隐的气不打一处来，冷冷地说，贤弟，你是砍了竹子种桃花呀。刘勇回答道，多谢了哥哥。长拜而出，得意地告诉天香说，我哥哥讲我是砍了竹子种桃花。天香说，大人把桃花比作女色，竹子比作君子，砍了竹子种桃花是责备你种女色不种君子。刘勇想了想说，哎呀，这样一来我反而更不放心了，我再去和哥哥说说。天香拦住不放，张谦也不敢再抱。刘勇说，哥哥待我好呢，直趋而入，吓得张谦跟着高呼，刘勇再次求见。刘勇一声哥哥刚出口，钱大隐一肚子气一泻而出，说，刘勇又来找我照应谢天香，这样的沉迷轻狂如何了得。随即叫张谦抬过书案，钱大隐挑出一些书来送予刘勇，说，你要重读经典，《礼记》里讲， 好生乱色，不留聪明，指的是沉迷于歌舞欢乐，最后不聪不明，成了糊涂，被聪明所误。说罢击鼓退堂，刘勇垂头走出开封府。谢天香笑道，你终于把哥哥惹恼了。刘勇说，他那里击鼓退了堂，骂得我浑身透骨凉，到如今华山只有一条道，我只得耐着性子上考场。天香说，十里长亭，我为你举杯践行。张骞捧着书跑来说，我张骞也要送送柳先生。钱大隐严厉教训了刘勇，要求他收敛浮华生活，归真返朴，但依然放心不下，以为不断绝刘勇对谢天香沉醉的感情，刘勇是不会走上仕途的。于是叫来张骞询问，张骞把刘勇和谢天香长亭离别难舍难分的缠绵描述了一番，还递上刘勇在长亭上写的一首长词《定风波》。钱大隐叫张骞念，张骞不敢，推说恐怕念不成句子。钱大隐一看那词，念道，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世事可可。钱大隐念了这可可二字，感到自己姓钱名可，字可道，这是刘勇明明白白的讥讽。忽然想到张骞不敢念的原因，如果念犯了大官讳字，要记下40大板。继而一想，如果让谢天香记下这40大板，谢天香就变成刑事罪人，那刘勇就不能再和他来往了。钱可定下主意，要张骞把谢天香传来，点定了题目，要他唱刘勇的这首《定风波》。谢天香凝神清波思弦，唱道，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世事。正待要唱出可可二字，张骞咳嗽两声，天香陡然明白，扑的一声把弦拨断，就此打住。钱可钱大隐眼看谢天香落下他设的陷阱，急急问道，为何断弦？天香从容回话，这首词是柳相公新词，还来不及入调，没有制成献乐的节目，背不下，记不住，心慌意乱，指力不匀，所以断弦。啊，有一首民曲小调，愿意清唱献给大人。钱大隐只好点头。谢天香唱道，春愁春愁，三分离别苦，七分相思愁，红花绿叶到眼底，竟是一片惨惨惆怅。芳心一点，塞满离绪万千，无一事能解，无一事能牵开。悔不该当初没把船缆系住，马儿锁定，到今天合着衣而卧，裹着被子坐，望前程渺渺，烟雨中春已晚，恨不得蝴蝶一梦，追他到天涯。曲终泪下，谢天香伏地呜咽。钱大隐一计不成，扫兴而去。在钱大隐看来，一日不断掉刘勇对谢天香的迷恋，一日不得安宁。终于又想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于是再把张骞叫来说，上次谢天香一曲清唱如莺歌燕鸣，清越婉转，唱得我回肠荡气，唱得我心动，我要娶她做小夫人，由你做个县城的媒人，把她送到我的私宅，从此除去他歌妓舞妓乐人的户籍，改为自由人的身份，通告一干人等知晓。张骞心想，谢天香躲过初一，躲不过15啊，跳出篓子跌进筐，终跑不出钱大隐的手掌。本想嫁给刘勇，自由清白做人， 不料成了大官的姬妾。张骞公差在身，无可奈何，只得一一照办。于是谢天香进了府尹的家院，做了钱大尹的二房。岁月无情，刘勇赶考了三年，谢天香在钱大尹的府里也过了三年。这三年，谢天香磨尽歌舞伎的心情，辛苦劳累，但也清白自在。早早爬起，洒扫擦拭，整理大尹的书房、卧室、琴房、花厅，一直忙碌到晚上，铺好被褥，服侍的一个个进入罗帐，才孤鬼似的倒在耳房里睡下。虽是大尹的小夫人，钱大尹对他视而不见，保持距离，不要说亲近，连汗毛都没有碰过一根。一日，两个丫鬟在花厅闹着要谢天香交唱。天香说：“我绝了风尘，不再唱了，咱们掷骰子玩吧。”三人边掷边呼，一个呼：“一二三，老鼠尾巴抱金山。”一个呼：“四五六，给你喝碗桂花粥。”轮到天香掷个二三二，说：“二三二夹个七。”两个丫鬟接着说：“大街小巷唱柳七。”哎呀，姐姐，你想柳永了。天香说：“什么柳七柳八，风闻到老爷耳里，姐姐就没命了。”正闹得高兴，钱大尹已走进花厅，吓得三人急忙跪下。钱大尹说：“谢天香，你暗提柳七，说明你不忘柳七，可要受罚。”天香惶恐至至说：“愿意挨罚。”钱大尹说：“罚你以骰子为题，脱口成诗。”天香应声而作：“一把低剑骨，在君手掌中，平时沉碗底，知来任东风。”钱大尹道：“看来你怨恨于我，我也回答你一首：从不进围城，暂时握手中，一朝春信至，送你乘东风。念你诗作得好，选个良辰吉日，两天之内正式为你成婚。”谢天香大惊失色道：“大人，我绝无此意，小女子低贱成性，朽木不可雕，扶不起，立不住，望大人收回成命，我仍愿过孤苦的生活。”钱大尹一笑置之，扬长而去。刘勇赶考三年，一年考中，钦点进士来到开封，就地重游，衣锦荣耀。只因为同堂故友钱可娶了自己的心上人谢天香为妾，很不愉快。开封百姓许多知音听说刘勇重来故地，纷纷拥上街头欢迎，刘勇非常感动。没想到人群中钻出张骞，拉住马头高呼：“开封府尹钱大人在开封府为柳学士柳大人完婚。”把刘勇强拉到开封府内，刘勇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见开封府堂张灯结彩，一片欢乐。钱大尹夫妇站在堂前，旁边站着千娇百媚、喜滋滋、水盈盈的谢天香。钱大尹说：“我钱可治理开封三年，对百姓不沾水米，对谢天香秋毫无犯，我假意娶她进府，是为你老弟斩断缠绵，集中精力才智，治学登榜，是为谢天香洗尽风尘中的浮华，除去歌舞伎的越级，成为良家妇女，自由平民，造就成做进士夫人的资格。我担了假娶的名声，实际做了护花的园丁，今日原璧归赵，你二人一对鸳鸯团圆。”谢天香投入刘勇的怀抱，笙箫锣鼓乐声大作。 谢天香仰视青天，身心完全沉浸在艳阳和惠风的温暖之中。 刚才播送的是戏剧故事《谢天香》，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玉上皇》。《玉上皇》的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高文秀。高文秀号称小关汉卿，擅长写历史剧，尤其以写《水浒》戏中黑旋风为著称。玉上皇原名号九赵元玉上皇，写赵元号九受到岳父妻子嫌弃，逼他写休书。其妻与臧福尹勾搭，臧福尹借刀杀人，派赵元去河南投递文书，如误三日处斩。赵元误献半月，幸而巧遇上皇，不但免死，还任命为汴梁府尹，得以除奸雪恨。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玉上皇》，改写杜果，演播高红。 自古以来，围绕酒这个东西有许多各论，说酒是好东西的很多，三杯和万事，一醉解千愁，这是讲酒的特异功能。李白酒中仙，斗酒诗百篇，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多。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把酒作为对故人情谊的寄托。刘邦招募天下有才能的人，厉声自称是高阳酒徒，应招求见。可见当时把狂傲豪饮看成是清高的一种表现。许多英雄好汉在传说中常被人民塑造成爱酒、好酒、欲酒结成不解之缘的人物，在社会生活中几乎离不开酒，结婚吃喜酒，祝寿吃寿酒，打了胜仗吃庆功酒。说酒是坏东西的也很多，嗜酒、好色、贪财、斗气，酒色财气四大坏事以酒为首，酒为色媒人，酒与色连在一起，因酒误事，因酒丧财，因酒送命，因酒失去理智、情操、气节，屡见不鲜。苏东坡恨酒席太多，称其为酒食帝乐。殷纣王贪杯好酒，砌个池子存放美酒，叫酒池，这也可以说是贪酒作恶的典型。张飞英雄一生喝酒一生，酒后鞭打害民贪官，人心一振，酒后审理公务，断案如神，但最终因醉酒掉了脑袋，误了刘备的大事。酒争来争去，争出个酒德这个词来。说酒不是什么坏东西，但吃酒要讲究品味，讲究情操，讲究德性。宋朝太宗年间出了一个好酒的事情，东京汴梁有一个好酒如命的人叫赵元，称得上是个酒徒，人有二十七八岁，长得端端正正，整整齐齐，自小生来一双巧手，学木匠能做个桌椅板凳，学瓦匠能涂抹泥水上得房，整齐弄瓦。邻居街坊有事找他帮忙，从不爱惜力气，不做完不撒手，又能断文识字，府衙各司书房时而叫他抄抄写写，虽不能舞文弄墨，也能在府衙的走廊上走动走动。没有正业，但人和气本分， 被本地刘二公看中，招了他做个倒插门女婿。刘二公的独生女刘月仙长得极为漂亮，又好修饰打扮，十分的人才，十二分的打扮，是那条街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人称桃花脸、杨柳腰，走起路来水上飘。与赵元匹配成婚，开始还和睦，那赵元性情平和，身材壮实，相安无事。后来月仙渐渐地不满起来，一不满赵元粗手笨脚，不会奉承；二不满赵元没有势力，听人使唤；三不满赵元不会经营，做不成财主。先是冷脸怄气，不理不睬，继而恶语恶言，推来搡去。赵元捧人家的碗，扶人家的管，老婆管制丈夫也很平常，饥一顿饱一顿，逆来顺受，随他去吧。不料厄运专找倒霉人，当地府尹藏杰听说刘月仙标致，把刘二公和刘月仙叫来。藏府尹见了刘月仙，便盯住两眼去看他。刘月仙心有所思，也卖弄点风流。藏大人见缝下蛆，说给赵元补一个跑腿的差事，就留下刘月仙陪他喝酒赏月。这以后赵元的差事时有时无，而藏府尹和刘月仙不清不白的关系却密切起来。赵元满腹烦恼，以酒浇愁，由此好起酒来。起初不过三杯两盏，润润喉咙，压压火气，后来一日不可无此君，饭可以不吃，酒不可不喝，多也醉，少也醉，不醉想喝，醉了更想喝，自嘲为汴梁酒徒。守着赵元这个酒徒碍手碍脚，刘月仙一百个不高兴。刘二公老夫妻俩也嫌赵元好酒贪杯不争气，内不理家，外无正业，三人一条心，恨不得把赵元当盆水泼出去，好让刘月仙跟着藏府尹做小老婆。琢磨好久，刘月仙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咱三口人到长街之上找着赵元打上一顿，要他写下休书，休书一写，岂不是谁也管不了谁了吗？如果不写，拖到府尹衙门，自然有整治他的办法。赵元这天在邻居家帮完工，照例走进迎春酒家，打了200钱的酒，临窗坐下，三杯下肚，酒入愁肠，猛抬头，却见刘月仙带着刘二公两位老人怒容满面，冲到桌前，开口就骂：赵元，你这挨千刀的，不干正事，不会挣钱，好酒贪杯，害死我了。赵元说：我就是好这几杯酒，怎么就害死你了？刘二公骂道：你这不成器的东西，今天我要打你这酒鬼。赵元道：爹，您不要发火，慢慢说，我好好听。刘月仙说：爹妈，你们还怕他？刘二公说：我知道，我怕他什么。说吧，三人一窝狼似的抓住赵元猛揍一顿。刘月仙打得累了，坐在一旁咋呼着，一会儿嚷着揪头发，一会儿嚷着要打耳根，一会儿嚷着踢他的肚子。歇息够了，又冲上去扯住赵元衣领，把衣裳撕得不成样子。赵元打肿脸充胖子，扶着二老坐下说：两位老人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回家去吧。刘月仙跳起来骂道：回家没那么便宜，你要写下休书。赵元说：我又不曾游手好闲，偷窃爬拿，拈花惹草，又闹什么休书啊？刘月仙说：我 我问你，这三天没回家，又去哪儿喝酒了？ 赵元说，前日瞎子王三上梁，昨日李家砌墙，今天是帮胡大妈家修了一张床，街坊熟人吃了几杯酒，也是人情常事。 刘月仙说，你听人使唤，不干正经事，终日喝酒，醉了喝，喝了醉，辱没家门。 赵元说，打工干活，微薄收入，贴补家用，剩个两三百钱借酒解闷，有什么辱没家风啊？ 刘月仙说，这黄汤有什么好喝的？你说。 赵元说，一口两口云端走走，三口四口清气上头，五口六口江上扁舟，七口八口酒中通大道，九口十口消尽万古愁。 刘月仙说，你强嘴，你吃了酒惹是生非，要累积我们全家。 赵元说，我酒后宽宏海量，没酒倒是肚子发热，心里发慌，忧愁烦恼无法排放。 刘月仙说，爹，不和他说了，你要他断了这酒，不断就休。 赵元说，爹，您叫我干什么都行，就这酒万万断不得。您叫我做生意，马上挑起担子学货郎，您叫我种地，我会犁田下种，施肥除草，收割上场。您叫我演戏，立刻涂脸抹粉学唱。您叫我断酒，哎呀不行，情愿伸着脖子上刑场。 刘月仙说，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不断酒又不肯休我，我和你去见官府。 话到手也到，拖着赵元就走。府尹臧杰早就想捏个罪名害死赵元，霸占刘月仙。刘家三口告赵元好酒贪杯，不理家业，忤逆岳父，虐待妻房，要他休书离婚。臧府尹正好抓住机会，当场判定断开，责令赵元写下休书，否则要打80大板，代家示众。唬得赵元神魂飘荡，咬牙写下休书。臧杰看休书写好，把赵元叫到公案前说，府衙派你到西京河南府递送公事文书，上司明文规定，误一天打40大棍，误两天打80，误三天杀头。 赵元说，不该我去。 臧府尹一拍惊堂木说， 叫你去就该你去，一路之上只准步行，不得以车船骡马代步，更不得饮酒误事，当堂领取文书即刻动身。 赵元听得清楚，想得明白，办好手续，卖掉身边杂物，揣好盘缠钱，头也不回上路。路过长街，乡里街坊举杯相送，赵元一一领情，豪饮数杯，长叹而去。走了半日，邻居还听到刘月仙在门口骂道， 这酒囊饭袋，醉鬼酒徒，走路折了脚骨，碰了车碾死，撞着马踩死，你走我嫁人，个人管个人。 宋太祖皇帝登基以后，国泰民安，八方无事，每天从宫内到金銮殿2点1线，坐得发闷，闲得发腻，把大权交给丞相赵光甫，带着楚昭甫、石守信三人化妆成白衣秀才，微服私访。出了京城，远山近水，茅舍农田，鸡犬相闻，看什么都新鲜，不觉走得远了。突然天降鹅毛大雪，只好跑到一家小酒店里躲避风雪。楚昭甫叫来酒保，打了200钱酒， 君臣三人浅斟低酌，慢品村酒，倒也觉得有点意思。谁也没有想到，自称汴梁酒徒的倒霉人赵元也走到了这里，被风雪赶进酒店。赵元步行苦苦走了半个月，一来酒的瘾头发作，二来期限早已超过，横竖都是死，乐得喝个痛快。酒保端上酒来，赵元眼睛发亮，喉头咕噜噜直咽口水，嘴里念念有词说道：酒啊，连日不见，今日相逢，冒死聚会，我要拜你一拜，吐露心愿。说罢斟好酒，躬身下拜，朗声祝愿：一愿皇上万岁，二愿风调雨顺，三愿官员清正。唐太祖听到这三愿十分惊奇，感叹民间还有这样好人，一定是个有见识、有抱负、有才能的贤者。于是隔着几张桌，举起杯来打个招呼：那位哥哥，天寒地冻，邂逅相逢，同饮一杯。赵元站了起来说：不敢不敢，我应敬奉三位秀才啊。四人饮满一杯，大家都很高兴，喝着喝着风雪停了。宋太祖三人起身先走，刚出门被酒保拦住要酒钱。从古到今，王公大臣出门哪有带钱的，住一地吃一片，走一路吃一线，奉承还来不及，谁敢要钱。这三人这次才知道吃喝都要付钱的，推说改日再还。酒保絮叨叨不让，吵闹不休。赵元听得清楚，身上一摸，腰间还剩点钱，就走过去向酒保说：他们都是秀才，出门忘带了钱也是常有的事，这酒钱我替他们付了。转脸又约请三位再饮一杯，同桌重饮，宋太祖就问起赵元状况。触到痛处，赵元悲从中来，两行热泪把不平遭遇、屈辱、烦恼、满腹苦处、死到临头一股脑的倾倒出来，讲的这三位秀才也很难受。宋太祖说：不想你有这样大的委屈，你姓赵，我也姓赵，我们做个结义兄弟。赵元连忙说不可，说自己是个驴前马后的人，而且已超过府尹大人的限日，重罚难逃，垂死之前不敢连累别人。楚昭府说：他是君子，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也是你前生注定的缘分。石守信说：汴梁府尹以官强行拆散贫民夫妻，占你老婆，害你性命，你不去衙门告他，哭哭啼啼有何用处？赵元说：我是庙前旗杆，独木一根，抗不过官府，落入圈套，蒙冤受屈，肚里有气出不得，只能任人糟蹋。宋太祖说：赵元，我救你一命。赵元说：哥哥，你怎么救我？宋太祖说：我和西京丞相赵光甫有一面之交，本来要写信给他，路上无纸，就在你背上写两行字，签上我的名号，他见了我写的信，会免你杀头的惩罚。赵元退下上衣，宋太祖用毫霜笔写下两行字，签上名号，赵元叩谢哥哥，继续走上去西京的路程。进了西京，找到丞相府，赵元小心翼翼呈上公文。赵光甫还未拆阅，就发现超越投递期限已有半月之久，立即传唤赵元上堂，说道：你途中拖延，超过期限半月，误了大事，按律当斩，你有什么话说？赵元说：我是步行而来。赵光甫问：为何不以车马代步？赵元答道：府尹大人只准步行，不准以车船骡马代步。光甫说： 为何不抗争申辩？ 赵元说，当堂领取公事文书，立刻启程，不容分说。 光谱说，这分明是送你一个无头之罪。 好吧，情有可原，免你不死，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 左右打他的脊背50皮鞭。 赵元忙说，哎呀，不能打我的脊背，背上有你哥哥的书信。 赵光谱说，你在哪里见过我哥哥？有几人跟随？说些什么？ 赵元把风雪交加酒店之内遇到白衣秀才三人吃酒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赵光谱说，我哥哥的书信在哪里？ 赵元说，因途中无纸，就写在我的背上。两旁的功力扶起赵元，露出脊背。赵光谱仔细看过，命人拿来朝廷王侯穿的朝服替赵元穿上，搬来交椅扶赵元坐好，说， 不知玉帝前来，没有远迎，望勿见罪。 赵元晕头转向，坐着金交椅，踩着红地毯，闻着扑鼻的异香，看着功力燕翅般的站立两旁，浑身不自在，问赵光谱说，我是不是在梦里呀？” 光谱说，玉帝，皇上已经任命你为东京府尹，既令总马到任。 赵元说，我不会做官。 光谱说，你要学法执法，有的是绕个圈照老例办理，有的是叫五行文书查办，有的是叫有关司吏整治，你只管遇事就问，提笔画圈，天下事只有做官最容易。 赵元问，那衙门里有酒吗？ 光谱笑着回答，你要喝酒如流水，不要喝点滴皆无，其中自有意思，你走马上任去吧。 赵元掂量掂量，悟出点道理，来不及再问，就被一般随从护卫拥着扶上马，奔东京赴任去了。赵元回到了东京，府尹大人藏杰正把刘月仙抱在腿上吃酒逗乐，消息传来，像炸了油锅，形势突变，乱成一团。刘二公问藏杰如何是好，藏杰像没头的苍蝇，喃喃地说， 我强占他的媳妇儿，又害他的命，想不到他竟成了府尹大人，我只好下台受死去了。 刘月仙说道， 你在台上他休妻，我当着小老婆，如今他到台上你退妻，我就是府尹大人的夫人。爹，你牵羊担酒，我们一家三口去助他上台，迎他回家。 赵元坐到汴梁府的大堂，按赵光谱传授的办法，照例传来五房文书，各司功力询问一番，忙无头绪，心烦意乱，掏出200钱打酒，正举杯，忽见上皇哥哥带着楚石二人已站在公案一旁，吓得赵元丢下杯，跪倒在地，高呼上皇万岁。 宋太祖说，公堂上饮酒办事，你是千古第一人，今天朕要加封你。 赵元说，微臣不恋高官，不图富贵，骡子不驾马援，高粱杆不充栋梁材，不愿负民望，不愿误国事，有酒万事足，自甘清淡。 宋太祖称赞道，好一个自甘为民的汴梁酒徒。 赵元应声而呼，谢上皇封赐。 宋太祖说，好吧，我就封你个酒徒的称号，但你要把一日府尹的差事办完，朕要看你审判藏杰一案。 赵元传来一干人犯，判定藏杰利用权位贪淫坏法，一律流放。刘月仙滋事生非，败坏风俗，打40大板。刘二公昏聩糊涂，纵女作歹，有罪免罚。案子判得轻松利索，黑白分明，大家都很佩服。 连上皇宋太祖看了也大加赞赏，暗自称奇。从此汴梁城开始流传酒徒府尹的故事佳话。 刚才播送的是戏剧故事《遇上皇》，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